难道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？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谈起爱，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，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？知道我愿意再等，

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 启动了。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我有一个心灵的秘密基地，它就是我经常去的公园，让我们放下疲惫、烦恼、压力，找回最初的自己，享受美好的生活，感受温暖的亲情、珍贵的友情、浪漫的爱情。八叶你好，我要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变得更好。更好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。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我们的听友小破孩他说：“祝所有的战友八一建军节快乐！”点一首《好男儿就是要当兵》送给所有的战友们。下面就把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如果您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的9:30和傍晚的18:30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，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，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，当兵才知道千金买不到战友情，当兵才知道军旗为什么这样红，当兵才知道肩章为什么这样重，当兵才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，当兵才知道军人热血铸忠诚，山林我是那生猛虎，大海我是那蛟老龙，长空我是那穿云鹰，但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，嘿，就是要当兵。自己的骨头硬不硬，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，当兵才知道千金买不到战友情，当兵才知道军旗为什么这样红，当兵才知道肩章为什么这样重，当兵才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，当兵才知道军人热血铸忠诚，山林我是那生猛虎，大海我是那蛟老龙，长空我是那穿云鹰，但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，嘿，就是要当兵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